如静安的境界， 有平安的境界。 是为自己用四个愿， 是为自己用四个愿。 我们要多多练习，每次修行，不管你们是什么方法，进度也好，先如静安的境界，用自性观的四个愿。 唔理大家系修咩法门，就先入平安嘅境界，用慈悲观嘅四个愿。 颜面放松，观想自己像菩萨这样，像佛。 把面放松，观想自己好似菩萨佛。 这个菩萨道是教我们，众生虽然众生不是佛，也跟佛是不能够分开的。 菩萨道教我哋，虽然众生唔系佛，咁但系同佛系唔可以分开。 如果众生是跟佛分开的，佛没有办法度众生。 如果众生同佛系分开，咁佛就冇办法度众生。 一定要这样思维。 一定要咁思维。 众生跟佛，众生不是佛，不过佛跟众生是不能够分开的。 众生唔系佛，但系佛同众生不能够分开。 众生是佛道的因，佛变成了佛，因为众生。 众生是佛成佛的因，佛变成佛因为众生。 因为佛愿度一切众生，所以他变成无上菩提。 因为佛愿度一切众生，所以变成无上菩提。 无上菩提就是法性，就是法界，就是法二。 无上菩提就是法性、法界、法义。 那因为我们相信佛法，我们一定要这样相信。 因为我们相信佛法，所以一定要这样相信。 这是菩萨道。 这个是菩萨道。 佛就是靠这个道理，众生跟佛是，虽然众生不是佛，他是为众生是变成佛的方便。 佛就是靠这个道理，虽然众生不是佛，但是思维众生变成佛的方便。 如果我们不是为众生用色无量心，无法成佛。 如果我们不用色无量心思维众生，无法成佛。 念无法变成声闻佛，那不用讲无上佛。 没办法变成这个声闻佛，更何况无上的佛。 罗汉也住在无量心， 罗汉也都是住在无量的心。 不要轻视罗汉， 不要轻视罗汉。 罗汉的境界很稳定， 罗汉的境界很稳定。 修菩萨道就是思维我们的经验，罗汉的经验是真的，我们的经验是假的。 修菩萨道就是思维我们的经验，罗汉的经验是真的，我们的经验是假的。 佛也是罗汉， 佛也都是罗汉。 佛也是住在练习不断的稳定的心， 佛也都是住在连续不断稳定的心。 什么是稳定的心？ 乜嘢稳定嘅心？ 没有烦恼，所缘明显。 冇烦恼，所缘明显。 什么是所缘明显？ 乜嘢所缘明显？ 里面外面没有我， 内外无我，呢个系所缘明显。 因为这样思维，就渐渐没有烦恼。 因为咁样思维，渐渐就冇烦恼。 如果烦恼出现，那不继续留。 如果烦恼出现，就继续留。 因为我们有渐渐顺这个力，力跟色渐渐变成一样。 因为我们有渐渐的顺这个力， 力就是佛。 因为我们渐渐有顺这个力，那力和事就变成一样，力就是佛。 力就是理想， 力就是理想， 理想就是佛， 理想就是佛。 这个理想跟我要相应， 这个理想和我要相应， 那这样我就变成佛， 我就变成佛。 如果不相应，那就不变成佛。 如果不相应，就不会变成佛。 那怎么相应？ 怎么相应？ 那就是修你们净土法门，是无量心。 嗯，在修净土法门，是无量心。 都是佛所修的法门。 对，佛所修的法门。 因为他修那些法门，所以他成佛。 因为修那些法门，所以成佛。 是无二法，顺无二法的法门。 是顺不异的法门，不异法的法门。 无二法是不能够说的，是不可思议的。 不异法是不能够说的，是不可思议。 我们只能够修 顺 无二法的法门， 只能够修顺不异法的法门。 那个是无量心跟净土，就是顺无二法的法门。 四无量心和净土就是顺不异法的法门， 顺佛陀的境界的法门， 顺佛陀的境界的法门。 佛陀的境界是不可思议， 佛陀的境界是不可思议， 不可说的， 不可说的。 不过那些法门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说明， 那些法门我们可以说明。 他们是成佛陀的境界的因缘， 他们成佛陀的境界的因缘。 如果我们努力努力修， 如果我们努力努力修， 那他们变成无漏心的因缘， 那他们变成无漏心的因缘。 那无漏心的因缘就是解脱的因缘， 无漏心的因缘就是解脱的因缘。 那无量心自然顺无漏， 无量心自然就顺无漏。 因为有漏是靠我们的执着，我们的境界，我们执着什么？执着我们的手。 因为有漏心是靠我们的执着，我们的拒绝，我们执着什么？我们执着我们的感受。 因为执着我们的手，爱变成我们的障碍，不变成我们的解脱的法门。 因为执着感受，所以爱变成障碍，不会变成我们解脱的法门。 不执着爱，那爱变成解脱的法门。 不执着的爱，那爱就变成解脱的法门。 所以大乘佛教的还是菩萨道的经典都是教一样，大爱就是佛陀的境界的条件。 所以大乘佛教或者菩萨道就是讲大爱就是佛陀境界的条件。 因为佛有修无量无量无量生命大爱，所以他能够克服所有的障碍。 因为佛有修无量劫这个大爱，所以可以克服所有障碍， 所以他能够领纳我们刚才所讲过是一个好处。 所以可以领纳刚才讲过的十一个好处。 所以他在什么情况下有智慧，怎么处理烦恼，而且用烦恼来度众生。 所以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处理烦恼，用烦恼可以度众生， 这是菩萨道。 这个是菩萨道。 那用这种了解，我们先顺法深入静安的境界，愿自己没有敌人。为什么你没有入静安的境界？因为你有敌人。真的敌人是在里面，不是在外面。 那我用这个过程去入兴安的境界，那为什么我们入不到兴安的境界？因为我们还有敌人。 佛是说你能够打败无量无量敌人，不过其实没有用。如果你没有打败你心里面的最大的敌人， 佛有说明你可以打败无量的敌人，但是没用。如果你没打败心里面最大的敌人， 你能够做到，你才变成真的大英雄。 你做得到，你就变成真正的大英雄。 你克服无量敌人在外面，那还从佛法的角度来看，还不算大大英雄。 在佛法的角度，克服所有的外面的敌人都不算大英雄。 真的英雄就是有解脱的众生。 真的英雄就是有解脱的众生。 因为他们有超越苦， 因为他们有超越苦， 这是真的，真的英雄， 那个真的英雄。 那好，那第一步放松自己， 第一步放松自己， 然后如果能够深入这个境界，你就观想， 然后如果可以深入这个境界就观想， 你的对象用同样的心， 你的对象用同样的心， 你观想他的脸面也是微笑，好像菩萨法官很放松， 你观想他的面也都是放松，好像菩萨放光很放松， 你的对象的印象不需要很清楚， 你的对象的印象不需要很 只是要清楚，感觉他在你的心前面， 只需要感觉在你的心前面， 所以如果你用了这种你很熟悉的所有你的母亲父亲兄弟等等，那就比较容易做。 所以如果你用很熟悉的所缘，你的父亲母亲兄弟等等，那就很容易做。 那你就观想第一众生的印象，亲爱的众生的印象，放松。 咁你观想第一就是亲爱的众生的形象，放松。 你自己放松，他也放松。 你自己放松，他也放松。 你自己有静安，他也有静安。 自己有兴安，他也有兴安。 因为他，你是为他的乐分。 因为你思维他的乐分。 在有智慧的乐分，就是有静安。 有智慧的乐分就有兴安。 思维慈心观就是有智慧的乐分， 思维慈心观就有智慧的乐分， 因为有乐在更放松，才会有静安， 因为有乐和放松才有兴安， 真的乐利益众生的乐就有更放松在一起， 真的乐利益众生的乐就和放松在一起， 如果你有乐你不放松，那这个乐没有想，没有不会继续。 如果你有乐， 一下去就不见。 有乐但不放松，咁呢个乐唔会继续，一下子就唔见咗啦。 你有放松，有乐，那这种乐才能够继续长的时间。 你有放松有乐，咁呢种乐先可以继续长嘅时间。 在每天的生活中，也一定要思维这个道理。 喺每日嘅生活中，亦都要思维呢个道理。 你有乐不放松，那这个乐就一下去就不见。 有乐但不放松，那这个乐一下子就不见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紧张，你的乐是假的，不是真的。 因为你紧张，那这个乐就是假的，不是真的。 真的可以继续，假的就没有办法继续，一下去就不见。 真的可以继续，假的就没办法继续，一下子就不见了。 所以心的乐比较会有相续，我们所得到的乐用无根不会继续， 所以心的乐比较可以继续，我们用五根所得到的乐不会继续， 他不见，那我们就很难过。 他不见了，我们就很难过。 因为我们的心不安。 因为我们的心不安。 所以所有的乐没有相续，不会继续。 所以所有的乐不会相续，不断继续。 而且他不见，那我们很难过。 而且他不见了，我们就很难过。 因为我们很难过，那跟乐有什么关系？ 我们很难过，跟乐有什么关系？ 真的乐会继续， 真的乐会继续， 真的慈心观会继续长的时间， 真的慈心观会继续很长的时间， 如果它继续长的时间，你很容易入定， 如果你继续很长的时间，你很容易入定， 因为感觉不改变， 因为感觉不改变， 感觉不改变，心不改变， 感觉不改变，心就不改变， 所以你思维先自己 深入那个自心观的静安，自心观的乐，然后你是为你的对象，你也是用这个同样的感觉。 所以思维自己用那个轻安，咁思维对方亦都系一样嘅感觉。 因他没有敌人， 原来冇敌人， 没有嗔恨， 冇嗔恨， 没有痛苦， 冇痛苦， 有快乐， 有快乐。 如果你能够留跟一个人物在这种境界，那你就改变人物，第二人物。 如果你可以留在一个人物，用这个境界就可以转换成另外一个人物， 不需要留长的时间，感觉继续不改变，那你改变人物， 不需要留长的时间，感觉不改变，那可以用另外一个人物。 那你这样修第三人物、第四人物、第五人物， 那你这样修第一、第三、第五、第四个人物。 如果心乱，改变有调剂，有昏沉，那你重复转往自己调心稳定，在你的自心观的感觉，因为你已经习惯，还是应该习惯，因为你们有学一个星期。 如果心有调举，有分沉，那就回去对自己修这个慈悲观，因为你已经有习惯这个境界。 所以专心往自己，就再调它稳定，再继续从一个人物到别的人物。 转心往自己调稳定，咁先去转由一个人物去另外一个人物。 那这是第一部分，破坏限制的联系。那现在我们直接先做40分钟。好 好，这个是第一部分，破坏限制的练习，那我现在直接坐40分钟。